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南方本部和海外本部3月7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现在美国和南朝鲜军部好战胜利，不顾内外的莫大忧虑和一致反对，投入庞大的侵略武力，疯狂举行关键决心突九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半岛上又造成一种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南朝鲜保守执政势力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夺取权力后，四年来亲美崇外，追求同族对抗，实行反人民苛政，其穷凶极恶的行径激起了民心的极大愤怒，他们将受到人民严正审判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因此他们极力策划发动北京战争，从中找一条出路。天下最穷凶极恶的崇外卖国势力，为了实现肮脏的政治目的和保住自己的残命，就拉近外部势力，给民族强加和浩劫，也在所不辞。绝对不能容许他们的对抗活动，要坚决阻止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冒险的核战争骚动，这就是海内外全体朝鲜同胞愤怒的喊声。泛民联将按照不久前在第17次共同议长团会议上向朝鲜民族所宣布那样，绝不容许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给我们神圣的祖国疆土卷来核战争乌云，将带头坚决展开全民族斗争，来反对和制止他们的犯罪行为。声明强调，要严正审判那些极力策划倚仗朝鲜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和主敌美国，从同族对抗和战争中寻找一条活路的南朝鲜保守执政势力，在这块疆土上一定开创没有战争、充满民族和解、团结与统一热潮的第二个6·15统一时代。